就冷了。 哎呀，这天麻烦。哎 呀，我上班去了。 来来来来，记。 哎呀，我来不及了。 哎。啊。 蒸好了，喝完粥再走。 哎呀，来不及了。 哎呀，忙什么呀忙？快快快，给你爸拿去。 哎、爸爸，哎，拿件衣服、啊。 不用了，不用了。 都等着我操心呢。 哎，妈。 哎呀，你搁着吧，让我扫啊，去文清公告去吧。 哎， 把衣服给扫干净了， 扫完了甭管了就。 哎，我们每天早起上班，你总替我们扫院子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 我们孩子多，进不了工厂，扫扫院子那有什么呀？哎呦，别这么客气行不行啊？哎呦，王大嫂来了 啊。钥匙，待会儿小郑给送货来，你还是替我们收下。 行行行，赶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 走 吧，走吧， 赶 喽，哎，走吧，慢点啊。 你看看人小两口多好啊！ 是啊， 一个是石钢的，一个是国棉的，你看人家都有工作。我呀，要不是孩子扯着后腿，也不至于从工厂里给拉回来呀。现在呀，什么都别说喽。 你呀，你还好，你才三个， 我 五， 嗨。 哎， 杨火呢？ 那不用你管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啊！待会儿把 衣服 给我。 走走走 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雨衣拿着。 哎呀，又不阴天下雨呢，我拿雨衣干什么？ 待会儿天要是冷了，好配上啊。 哎、行了行了行了， 哎，等着。 这又怎么了？这是 饭盒饿了，赶快吃啊！ 哎，好好好， 两口子在干嘛呢？这是。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， 哎， 走了。回来了，大爷。 你们都起来了。 起来了。 都吃早点了。 吃了。干嘛来了？ 通信员。 对呀、啊。 哎，通信员，通信员，这个工作可不简单。我为大伙儿把信送，替我们主任把信传，让你们去到十八号紧急开会，莫迟延，莫迟延。 哦，开会、 哎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今天这个会啊、 嗯， 可是咱们街道党委亲自主持。 哦、 哎，你们都是积极分子。 对。 开会也得积极点。 行行行。 去去，把我们主任批评我。 知道、 啊、不行不行不行。 哎哎，赵大爷， 干什么呀？ 说一段再说。 哎呀，这大早上起来说什么呀？ 就说一段， 说一段， 说 一段就 说一段。 说 一段 啊，说说说说。 行，说一段。 哎 啊，话说。赵子龙，赵大将军， 嗯， 他是顶盔贯甲，道袍束带，他是这么提枪一上马。再看这匹马呀， 怎么着？ 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着挂，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。 哎，赵大爷， 你看多有意思， 就是 哎，让咱俩开会去呢。 哎呦，不行，我那小子他还睡着呢。 哎呦，我那小子也没醒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，等咱俩看看去吧， 看看看看，一会儿再说吧。 对。早起了，哎，上班啊，回见，回见，嘿，哎，好，哎呦，瞧这院子扫得有多么干净 啊！老奶奶，奶奶呀、啊， 哎， 你早起了 啊， 又去种那蓖麻籽去了， 可不是吗？ 哦，对了， 都长这么高的芽了。 老奶奶，这个呀是赵慧兰家的钥匙，待会儿小郑要是来送货，您交给他。 好、 啊、 好， 老奶奶、哎，我们俩开会去。我那小子点没醒，一会儿您给照看一下。 行、 哎，老奶奶，我那小子他也没醒呢，待会儿啊醒了，您得照应照应。 好， 哎、 好， 那我们走了， 行 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哎，慢点， 哎 哎。 英雄哎。

刚才是刘桂欣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Ah!